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众税吏及罪人们都来接近耶稣，为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及经师们窃窃私议说，这个人交接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耶稣遂对他们设了这个比喻说，你们中间哪个人有一百只羊，遗失了其中的一只，而不把这99只丢在荒野，去寻觅那遗失的一只，直到找着呢？待找着了，就喜欢的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，来到家中，请他的友好及邻人来，给他们说，你们与我同乐吧，因为我那只遗失了的羊又找到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同样对于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所有的欢乐甚于对那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。或者哪个妇女有10打马，若遗失了1打马，而不点上灯打扫房屋，细心寻找，直到找着呢？待找着了，他就请女友及邻人来说，你们与我同乐吧，因为我失去的那个打马又找到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对于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主的使者前也是这样欢乐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2儿子，那小的向父亲说，父亲，请把我应得的一份家产给我吧。父亲遂把产业给他们分开了。过了不多几天，小儿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，就往远方去了。他在那里荒淫度日，耗费他的资财。当他把所有的都挥霍尽了以后，那地方正遇着大荒年，他便开始穷困起来。他去投靠一个当地的居民，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庄田上去放猪，他恨不能拿猪吃的豆荚来果腹，可是没有人给他。他反躬自问，我父亲有多少佣工都口粮丰盛，我在这里反要饿死。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并且要给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你的一个佣工吧。他便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了。他离得还远的时候，他父亲就看见了他，动了怜悯的心，跑上前去，扑到他的脖子上，热情地亲吻他。儿子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了。父亲却吩咐自己的仆人说，你们快拿出上等的袍子来给他穿上，把戒指戴在他手上，给他脚上穿上鞋，再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应吃喝欢宴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了。他们就欢宴起来。那时他的长子正在田地里，当他回来快到家的时候，听见有奏乐及歌舞的欢声，遂叫一个仆人过来问他这是什么事。仆人向他说，你弟弟回来了，你父亲因为见他无恙归来，便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。 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遂出来劝解他。他回答父亲说：你看，这些年来我服侍你，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，而你从未给过我一只小山羊，让我同我的朋友欢宴。但你这个儿子同娼妓们耗尽了你的财产，他一回来，你倒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。父亲给他说：孩子，你常同我在一起，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因为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，应当欢宴喜乐。